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 今天我们的话题要跟您聊一聊国足的目标出现，而各位近期的小目标是什么？关注到今天国足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这个会上不只是确立了要出线的目标，而且确立了主教练李铁是续约到了2026年呀、 也就是到下一个世界杯的周期哈。这么做也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打造一个稳定的大国家队的技战术的打法，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全力拼搏力争出线是近期的小目标。 这边清凉的太阳说了，难道国足还能是不出线吗？这目标 那也得一场一场踢着看呢。咱们12强赛的对手啊，那跟以前是不一样了，有日本哈、有大家熟悉的西亚的球队，包括近来崛起的越南啊、阿曼等等哈、 是大家也通过国足今天这个事儿扩展一下，聊一聊各位的近期的小目标啊，可以说说到2022年之前你有什么样的目标，亦或如果有朋友有比较远大的目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发一发呀。 欢迎大家伙啊，在晚上也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我是曼联还有9290这些朋友。615说了，可以给金哥的节目提意见吗？当然可以了。 可以啊，这个也算是一个小目标哦。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从5点到7点哈，晚上的5点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也是延续了咱们在奥运会时候的这个节奏。为的是什么呀？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您过来，咱们一块聊一块听，享受生活带来的快乐，尤其是体育给您的快乐哈。 对啊，当然了，我们不只是局限在体育，也聊生活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这边看到了小 Q， 他说了，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去努力，那就会相信你已经离梦想不远了，即使是失败了也可以骄傲地说我努力了，给自己加油。所以有的时候把目标写出来，或者是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可能已经埋藏在您的心里很久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啊，证明了你不怕把这个目标展现给别人。 我觉得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就是立一个 flag 在那儿哈。既然把目标说出来了，那你一定会要去做到，不做到的话，那这面子也过不去是吧？ 但是立 flag 的意思往往就是这个事儿好像不一定特别容易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让大家来监督他鼓励他 啊，对，我们一起来监督自己吧。这边也看到了无情的花说了，每天他都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想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到了周末就会发现什么呢？ 啊，发现自己已经攒了7个目标没有去完成，哎呦， 每天一个，那31天一个月的话，你看像这个月哈，8月份，那就有31个目标呢，那还真是挺累的呢。 啊，他是每天一个，每周发现自己就是有7个没有完成了。 4周呢，就这月过去了。 还看到了农夫有点甜说了，你也许没法选择方向，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怎样生活，微笑的面对生活，也面对各种各样的迷茫，所以呢还是应该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嗯，北京李辉说了，你们刚才说的国足出现的这个线是线条的线呢，还是就是现身的线呢？出现还是出现呀？ 我觉得都对。 嗯，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和从小组出现，意思是一样的，是吗？ 是的，只有出现了才能出现了。、啊、老曹这边还说，康乐要不要再唱一遍《国安永远争第一》啊，挺好听的啊。当然了，国安的这个目标好像每一年都是这个目标啊， 永远的目标。 当然我们今天的唯一的话题要跟大家聊一聊，通过国足的目标出现这个事儿，也来聊聊各位近期的小目标吧。这个问题先问问小丽，你近期有没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啊？ 哎呀，就跟刚才那个朋友哈，每天一个目标，7天，一周下来7个目标一样。其实我也有很多方面哈，希望能给自己树一些小小的目标，比如说 封一个簪袍 啊，365天，天天都会和其他的女孩一样，每天都想瘦一点，这就是近期每一天的目标。但我发现我总是做不到 啊。那你这目标是不是定的稍微有点高一点了？ 每天瘦一点都不可以是吗？ 我觉得你改一下目标，你肯定能实现。我给你改一下吧，小丽，每天胖一点。 这样很容易实现是吧？ 是，这样咱们俩就可以肩并肩携手出现了增肥的这个大赛，咱俩一起出现得了。 携手是可以的，肩并肩我是赶不上你了。 啊，暴露了身高的差距。 可不是，我这个小矮个小短腿儿。 其实你也挺高了。 我心气儿高。 这边哥大爷他说了自己在微信上面的一个目标啊，近期的目标说新系统在1个月之内上线成功。 嗯，那您是做网络系统的，或者是服务系统的， 或者您是 IT 的？ 嗯，但是哥大爷每一天早上都会去晨跑哈、啊，而且经常来打卡。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每一天的小目标真的是挺棒的， 哎， 每天都能实现。 小丽，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好，提醒我了、就是我们每位经常来我们节目打卡的朋友，其实每天这个小目标都是在设立的过程当中、只不过没有说出来。比如说啊，我每天要到金戈铁马去打卡，每天要到体育广播去打卡。很多人其实都是默默地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啊， 嗯，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了哈。 小狮子他也说了，新的节目改版就是要这样的一种活力的感觉。没错，我们在每天晚上的5点晚高峰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要给您这样的一种活力四射，同时快乐的感觉。尤其您堵在外边不堵心，挤公交挤地铁的时候，听了我们的节目要感觉到格外的有力呀、能够挤得上去了。 我是小丽，我是丽，他是活，主要靠他活。 颜值就靠你了，你是力啊。哎，这边还有 EK 说了天气的情况啊，小丽，他说希望天气能够凉快一些啊、能够未来就不是说非得是非必要不出境这样的要求了，那说的就是疫情得到好转了呗。 嗯， 啊，届时他的目标就是去江南旅游，这算是近期的一个小目标吗？ 那可不，因为现在有很多旅行的限制，或者是出城的限制哈，不光是出京的限制，其他城市也会有一些限制，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暑假过得不是那么理想哈、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早早的消停消停， 是 一个平复平复，这样的大家还有机会互相交流交流哈。 可不是吗？ 我去你家玩，你去我家玩。 哎呀，是啊、 这样比较好哈。 作为对于江南非常熟识的小丽、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位EK 推荐推荐啊，他去江南旅游这小目标去哪实现比较好啊？ 我真的很熟是吗？我都好久没有出过北京了。江南啊， 乾隆3次下江南，你几次下江南过？ 乾隆是不是有6次呢吧？ 啊，是吗？ 6次下江南 啊，6次呢。 很多时候都会去到我们江南一带哈、您可以去苏州啊、无锡啊、苏锡杭逛一逛哈、 如果您喜欢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当然如果要是喜欢更宏大一点的，比如说逛山逛水，那我建议您去更南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岭南地区。 哎呦，荔枝，岭南有荔枝啊， 已经过了 啊，过季了。 哎呀，秋天吃点啥？ 秋天吃点秋膘，贴贴秋膘吧。哎呀，这说到小目标了，又得说了，我前几天是通过骑车减了5斤，这个小目标应该挺厉害的吧？达到了。 而且他骑的是共享单车，您别想多了 啊，他不是骑的那个在路上呼一下过去那种高级的车。 对， 他就是骑一小黄车，一小蓝车，告诉我说他居然减了5斤 啊，买不起特别贵的那种山地车。 但其实我觉得你不光是说骑小车，而是你平时吃的少一点啊，夏天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哈，也有很多这苦夏经历的朋友就跟康乐一样，可能吃的相对少一点，然后夏天呢消耗又大一点，那么现在看起来您就稍微消瘦一点。 没有，我吃的挺多的呀。 我那天看见你的饭盒里的那个吃的了一点都不多，都没我多。 哎呦，被你发现了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聊一聊，通过国足的这个目标暴露出来了，国足出现这个目标啊，大家也想一想，说国足人家都有目标了，咱们是不是近期也来点小目标啊？啊，小丽的小目标就是 每天瘦一点， 每天瘦一点点啊啊！康乐的小目标就是每天，在能满足自己各种口福的前提之下，还能瘦一点点。白日做梦的 要求真高，太贪心了 啊！当然，今天也看到了国足的主教练李铁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小丽他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啊，就说做了一个比喻。啊，国足他说比作什么呢？啊，像是儿子不能说考不好就不要了，把国足比成儿子了。 这不是咱们体育广播经常说的吗？自己家孩子那考试不及格，你能不要了吗？那是咱家自己孩子，自己球队 啊 人了。 但你说这孩子要是总有目标达不成，是不是也挺欠打的呀？ 闹心是吧？ 对呀、 所以我们的球迷朋友对国足的成绩一直都不满意嘛，大家都会有各种戏谑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看阳光下的流浪的蜗牛，他说了，一个家有个考试从没及格的孩子啊，家长想尽一切办法，花钱无数，孩子要啥给啥，而且挥金如土。你说这儿子，这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吗？ 但是我觉得家长也有点问题。 哎呦， 你说呢？不光是孩子的问题，对吧？ 啊， 肯定是双方都有问题 啊。 当父母的都明白这事儿哈。 有可能这孩子就不是干这件事的料，是吧？ 这 你说这咋办啊？孩子都这么大了啊，还没断奶呢。白天不懂夜的黑蒙蒙，他说了。这一次续约李铁续约这么长时间，是不是飘了呀？他说作为主教练把这个球队比作儿子，这个言论他是有一定的质疑的。他说还得是看能不能12强赛当中有一个什么好的表现，否则国足又该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他说没准在12强赛就被各种其他强队砍瓜切菜一般了。这个就是国足今天的事儿一出来了，这个消息确实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喻，我就预料到了，好像有不少球迷的这个键盘侠们又要出动了。 清凉的太阳说，其实每天都会听咱们体育广播哈，我有的时候会看我们1025的微博，但不是每天来打卡的，因为你们也不给我发工资。 哎呦， 有啊，你到我们聊天室来啊，但是这个得抢，就是抢红包啊。 对啊， 您来了之后如果观点特别精彩的话，我们一点赞加精，哎，您就有机会拿工资了。 对啊， 有可能是6毛6，有可能是8毛8，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要不来抢一抢。 还有可能是1.88啊，这都曾经出现过的比较大的红包了。 还有一整1.00是吧，这 一块整也有的。 对，所以大家经常实现自己的小目标，可以设定为到金戈铁马的聊天室每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过来打卡，然后抽红包这个没准您抽一个月把这一个月的早餐钱都给抽出来了呢。但是这边还看到 Michael 他说了，不跟别人去盲目的攀比，自己就会悠然自得所以他说不要把人生的目标定得太高，自己就会欢乐常在不刻意追求完美，自己就会远离痛苦，不时时苛求自己，自己就会活得比较的自在，不美美 吹毛求疵，自己就会变得轻轻松松。 呵，这碗鸡汤干了 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其实啊， 目标这个东西啊， 嗯， 想听听你的看法。 说起容易做起难啊。想法都是好的，但是过程呢，行进的过程当中总是有很多的纠结，对不对？ 我是认为啊，你不能总是给自己频繁的定很多的目标，那样的话你这个目标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因为你会觉得我实现不了这个目标，那第二天再定一个呗。啊，比如说这个考试下回我提升10分没实现，然后呢啊提升5分吧。但是比如您才一周定一个这样的目标，那可能实现不了的话啊，也没有什么样的惩罚的成本，你就会觉得这个目标啊实不实现对我的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目标大家要慎定，定完之后了尽量就让它去实现啊，不要就成为所谓的立了一个 flag 了。 这朋友说我的小目标可多了 啊， 除了瘦一点和国足出线这两个都挺难的之外，我的小目标就是期待国安能够签下好外援，首钢顺利签下林书豪。哎，我觉得您这有点困难，不都说今年又是赛会制了吗？非常有可能就不签外援了哈，当然也要等啊这个消息。还有就是在残奥会的时候多拿点金牌等等吧。 哎呀，是，这是地藏庵说的 啊，对呢。 但您这个是小目标吗？ 这都是期待别人的。 那您是跟那位知名的这个大老板学的吧？定一个小目标，先挣1亿。您要是这格局，我觉得那您这算是小目标了啊。否则普通人来讲，国足出线，哎，这个不说是这个哥德巴赫猜想那个级别的难题，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这么多年都属于一大难题呀。 啊，有朋友晨晨说了，近期的小目标就是早睡早起。哎，这个我觉得我也挺有同感的。前段时间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哈，经常就作息混乱，我也特别想早睡早起。 是， 你知道吗？康乐特别难做到 啊，很难。 到晚上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间就蹭蹭蹭就过去了 啊。 然后说哎，10:30开始睡觉吧，发现10:30我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就又不知道搞到几点钟去了。所以说像他说早睡早起真的有的时候挺难的。 而且发现了，刚想早睡早起，突然某人给你推荐来一个特别好看的剧，好看的你喜欢的影星的视频，这时候你是选择看还是不看呢？80%是选择看了，结果再一看表12:30了。 我这样的朋友倒不太多，主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好像老是磨磨唧唧的，就不能够早睡早起。 没事，我争取下回多给你发点这种视频，打扰打扰你的休息。这边还有朋友老曹提到了国足12强出线啊，大家就别指望了。虽然希望国足出线，但是他没有那个实力啊。好比一个功课很差的学生，却希望他考上清华北大，那就是痴人说梦啊！所以大家要定一个小目标嘛，对吧？比如说啊，下学期我能从年级的100名提升到年级的80名，啊，别一下定个目标我就冲击年级的前3名啊，这个就是确实比较难了。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您需要有一个目标，每天进步一点点也是一个很好实现目标的这样的过程啊。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就像一种动物，小丽， 嗯， 蜗牛，它向前爬， 好慢 啊，非常非常慢，比乌龟还慢，但是一点点向前爬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实现自己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啊。接下来咱们也听听这首好听的蜗牛，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感觉。 该不该割下重重的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渐渐的飘，已经的伤都觉得 歌词唱得真好，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确实就像是实现了自己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从国足目标出现来看，您近期的小目标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国足的展望啊，觉得能不能脚踏实地实现冲击世界杯的目标？另外，您近期的小目标又是什么呢？可以在微博、微信、听天 FM 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本时段的资讯部分。 昨天，中国残奥代表团田径、游泳、自行车、轮椅、击剑、盲人门球等多支队伍纷纷在驻地比赛场馆内进行了赛前训练，积极备战将在几天之后就要开始的东京残奥会。据了解说呢，各支队伍赛前的训练是以恢复性训练为主，主要也是让大家适应一下气候，熟悉场地和竞赛区域，调整自我的身心状态，再配合适当的体能训练，力争让运动员在比赛中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东京残奥会8月24号开幕，9月5号闭幕，24号是下周二。 而在东京的晴海海滨，远远望去有一栋楼飘着一抹红，那就是中国残奥代表团的驻地。五星红旗和 Team China 的旗帜在时隔10天之后又在东京湾畔是挂了起来。计划接待8000人的残奥村由奥运村改造而来，残奥村里的盲道以及进入楼宇的坡道等无障碍设施是比较齐全的。在队员们居住的房间里，卫生间等位置设立了专门的扶手把手。据了解，残奥村里还专门开设了对假肢和轮椅等装备进行维修保养的修理服务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约100名工作人员会用26种语言在维修中心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而残奥村供运动员、教练等人员住宿的房间基本设施并无太大的变化，居住面积不算大，部分房间从阳台是可以看到东京湾的。空调、书桌、衣柜是标配的电器和家具，床依然是在赛后可以进行回收利用的纸板来制成的。 东京奥组委昨天也公布了残奥会的开闭幕式的理念，其中开幕式的理念中文的意思是我们拥有翅膀，闭幕式是和谐之声。东京残奥会和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的理念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中文的意思是前进。以前我们给您介绍过哈，总的这个理念是 moving forward。共同的这个理念呢是7月14号就已经公布的。那么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呢，也是提到了这个开闭幕式的理念，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啊？中文翻译叫情同与共，闭幕式呢是我们共享的世界。共有5550位残疾人申请参加残奥会和残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演出，他们有来自全国各地年龄5岁到70多岁的志愿者。不过呢，由于这个防疫的原因吧，开闭幕式被大大的简化了，最终呢由5550人缩减到只有161人参加演出。 而据报道，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组委会今天宣布，残奥会相关人士当中新增30例新冠的确诊病例，累计达131例。由于疫情扩大，医疗资源紧张，东京都开始朝设置临时的医疗设施进行研议，可能将东京奥运及残奥会的场馆等相关设施暂时转为供医疗使用。 截止到昨天呢，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连续4天超过了5000例，所以昨天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说，东京都的新冠疫情已经达到了灾难级别。不过他也表示哈，东京奥运会在相关人士的合作之下已经安全召开了，所以残奥会将会充分利用东京奥运会的经验来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残奥运动员的安全。 另外，今天上午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媒体座谈会，就国足备战12强赛的相关事宜与媒体进行沟通。中国足协官员表示，足协与李铁团队签订了一份到2026年的合同，同时确定了国足出征12强的目标，全力拼搏，力争出线。李铁介绍了12强赛的备战情况及目标，他表示已经做好半年长期隔离的准备，说我做好了半年不回来的准备，我带的茶叶正好够半年的。国家真的需要你的时候，你还有什么选择吗？没有选择，把事情做好，享受每一天。国足表现不佳是遭到抨击，是经常的事儿。但是李铁是呼吁球迷们给国足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他说，中国足球就像大家的儿子，需要家长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当然这孩子有时候考不好，有时候淘气，但他还是你的儿子，不能说考得不好就不要了。 今天下午中甲南通之云的主帅谢辉通过微博宣布说决定辞去南通之云足球俱乐部主教练的职务。那他的这个文字呢也写得比较长哈，有对偷拍视频事件的反思，比如说自己作为业内人士言行应该更加专业严谨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而昨天亚太的外援日夫科维奇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宣布离队。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今天2021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结束了女双的决赛，张帅和斯托瑟直落两盘，以7-5、6-3击败了达布罗夫斯基和斯蒂凡尼的组合。张帅继2019年澳网之后再夺巡回赛的女双冠军，这是张帅与斯托瑟合作以来收获的第三个女双冠军，也是张帅夺得的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女双桂冠。 在男单半决赛当中，茨维列夫是决胜盘1-4落后，最终呢还6-4、3-6和7-6，今年第二次，职业生涯第三次击败了西西帕斯，闯入到决赛。他会和卢布列夫来争夺这次赛事的男单冠军。而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当中，巴蒂是直落两盘，6-2和7-5淘汰了科贝尔，这个赛季第六回能够闯入到巡回赛女单的决赛，决赛对手将会是瑞士的大黑马选手马泰西曼。马泰西曼是6-2、6-4战胜了前赛会冠军普利斯科娃，职业生涯头一回能够打进到 WTA 的1000级别赛事的单打正冠赛。 而在今天的晚上7点，全运会男排将会迎来金牌战，将会由上海男排对阵山东男排。接下来为您介绍更多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举行开幕式，中国参赛队踏着整齐的步伐入场，由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四个军种抽组的43名官兵昂首走过主席台，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音频。 伴随着分裂式进行曲激昂的旋律，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队向我们走来，穿越战火硝烟，高唱胜利凯歌。此时此刻，由陆海空火箭军四个军种抽组的43名官兵正昂首走过主席台，期待他们与各国官兵一道，把拼搏与热情展示给观众，把和平与友谊传递给世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领导人民军队，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正持续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际军事比赛呢，是俄罗斯国防部发起的一项国际性的军事赛事，也被誉为是军事界的奥林匹克竞赛。这一届的国际军事比赛2021比赛呢，一共是设34个项目，有来自42个国家的280支队伍来参加。比赛的主要赛事是在8月22号到9月4号之间展开，那地点呢是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伊朗等12个国家进行。今年我们中国陆军哈、承办的是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安全环境和生化侦察班组三个项目的比赛，共有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和越南等7个国家来参加比赛。 当地时间8月21号，美国国家动物园为大熊猫小奇迹举办了周岁生日的庆祝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通过视频向小奇迹送出生日祝福，并赠送生日礼物。秦刚大使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奇迹在中国的野外家族成员数量越来越庞大，从40年前的1100多只增加到现在的1800多只，大熊猫不再属于濒危物种，但是我们要一如既往地保护好它们。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始于1972年，小奇迹是雄性，其父母是2000年赴美落户的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熊猫幼崽出生之后，美国国家动物园通过网络在全美为其征集名字，最终获名为小奇迹。这一奇迹也受到了美国民众的高度关注，重新开放之后的熊猫馆前的熊猫粉丝是蜂拥而至，排起长龙，争相一睹小奇迹的风采。 随着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大家对手机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的哈。长时间的依赖手机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扰。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哈，要早睡早起真的是挺困难的。那到晚上我们经常会拿着手机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有的时候是看新闻，有的时候可能是看八卦。总之吧，反正长时间的使用手机，除了有一些工作上的这个用途之外哈，大家娱乐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寻找消息源哈，都是从手机上来的。我觉得还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问题哈。首先比如说长时间盯着手机，一定是眼睛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我觉得最近两年我的眼睛这个视力是呈断崖式的下降，不知道大伙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哈。专家就建议了，避免在暗环境当中使用手机，尤其是晚上用手机的时候，请您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一定有光源哈，起码开着台灯是吧。第二呢，要调低手机的屏幕亮度，降低手机屏幕和周围环境的这个对比度哈，让您的眼睛舒服一些。再有就是建议您要间歇性的休息，可以每隔20分钟眨眼20秒钟，看看远处20秒，这样可以缓解眼疲劳。 当然专家还建议说，大家不要是总是玩手机，因为手机对于情绪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手机越玩越兴奋，情绪却渐渐走入低谷。要控制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避免沉迷于手机的内容，还要多参与一些线下有益的活动，加强与身边人的良性互动。而且对网上的信息要有自我判断的能力，避免情绪受到影响。 拿手机的姿势不对也会影响您的身体的状况哈，所以专家建议说不要躺着或者是趴着玩手机，最好的姿势呢是挺胸收腹，手机屏幕中心和眼睛处于同一高度，哎，这样跟视线平行是比较好的。也可以眼睛俯视大约15到20度这个角度，也就是说手机位于水平视线稍微下一点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合适。而且在您拿着手机的这个间歇哈，注意活动一下手指和手腕，避免手指和手腕的僵化。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资讯部分。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聊一聊，从国足设立目标出现，说说自己近期的小目标吧。这边看到了我是谁谁是我，他说了小目标是涨工资，国足出现也不给我钱呀、啊、他说这个跟他好像那意思没太大的关系。涨工资，这个您想涨多少工资啊？ 一天涨10块您看行吗？ 有没有跟老板渗透渗透这意思啊？商量商量。 涨工资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如果您会计划用钱的话，就跟涨工资一样，把那些不该浪费的把它计划掉，那就跟涨一级工资似的 啊。所谓的开源节流， 对 啊，先把节流做好。 哎， 开源涨工资，跟老板，要不然您下周一就明天嘛开始、 嗯、 跟领导渗透渗透，说领导，老板，最近好几家公司好像给我发信息啊， 这有点假听起来。 领导刚发火，你也可以有回应，说啊，给我发信息说我欠他们钱啊，结果是诈骗的呀，结果就没事了。这边思源也说了，他想3个月减20斤，小目标、 啊、那有点大了。这个有朋友说哈，刚才不是说给大家建议了一些看手机的健康提示吗？ 是， 不拿手机我怎么跟你们互动，我怎么给你们点赞？ 哎呦， 所以点完赞之后啊，您要好好的活动一下手指和手腕。 下一个小目标是不是就是不玩手机了？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特别想放下手机，但是你知道放下手机大概1小时到2小时之间呢，我就会想有没有人找我，有没有谁发信息，有没有什么啊，就已经心里不踏实了。 对，所以说这个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手机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了，融入到我们的心情，甚至都能够很大的影响了啊！这个就是不是说轻易能够放弃的。但是就像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下一个小目标，尽量少的用眼睛去看手机的屏幕，保护视力也很重要啊。 嗯， 好的，我们金戈铁马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第一个时段先给您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是由小黎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更加精彩哦。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刚才一说到手机怎么玩哈，或者是怎么用，都有说法说，那放了手机我就看不了新闻了 啊。 吴孟生说，运动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手机放下。 是， 哎呀，谁说的？运动的时候手机有的时候更粘性大，为什么？ 对啊， 因为大家还要把自己的运动轨迹记录下来，例如说你跑了多远，速度怎样，又分享吧，又拍照吧。哎呀， 可不是吗？ 你说能放得下？ 而且比如健身房里边有一个你非常喜欢的人，你还得偷拍一下呢，是吧？ 这个 我是没做过这种事啊。 这个 小丽经常被偷拍吧？ 没有，一般都是偷拍别人。 偷拍的时候注意把闪光灯关上，各位。我经常被偷拍啊。 哎呦 啊，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看手机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们经常玩电脑，小丽， 哎， 鼠标手， 嗯， 好像有这个问题。 当然有， 就是鼠标用多了，手就会感觉抽筋啊，很难受的感觉。但是现在是这个鼠标手好像变少了，但是手机的这个对手好像也有这种伤害啊。啊，刚才看到小丽你这个手在不断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动作啊， 对， 是吧， 在活动哈。 啊，好像 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 我还以为在练签名呢。划了来划了去的 笔，那快拿来我签一下。 是，等咱们节目火了以后的再给大家签名啊。 什么时候能火呀？ 啊，定个小目标，争取2022年看能不能火。啊，这边还有朋友1246EC 他说了，小目标希望在前方，后者就是要努力的来争取啊，啊，就是总是有希望在前方，所以我觉得，经常能有个小目标冒出来的人，至少说明什么呢？他对生活充满各种各样的乐观的想象，啊，他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人，他会有很多的活力，想要去憧憬，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件好事儿。 这样的想法也会影响周围的人，是不是？ 是啊，比如说你经常跟一个特别开心快乐的人在一起，你就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好像人人都喜欢跟快乐的人在一起啊，跟情绪那么多不好的人在一起，你也会被带得不快乐了哈。 对呀， 黑暗需要光明，就说了，快乐度过每一天，平静的心态应对每一次的困难，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且行且珍惜啊。 这边又看到了赵敏格格，他说了，人生就是这样，你越是怜惜羽毛，不敢给自己定下目标，别人就越有可能趁虚而入，给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哎呦，这话说得好深刻呀。啊，比如你吝惜自己的羽毛，不肯让自己在晚上多背一会儿单词，没准在你需要考察自己外语能力的时候， 就必须得让你有同这个实时翻译的能力，这工作就卡在这儿了啊。结果有一个比你更努力的人获得了这份你梦寐以求的工作，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啊。风中的旅行说了一个段子，小丽你看到了吧？ 在哪儿？在哪儿？我来刷新一下。 风中的旅行， 嗯，说啥？ 一大段啊，他说了，神仙说了，你救了我，我可以满足一个你的小目标。啊，我说我想要世界和平，神仙说这个有点难，换一个。啊，我说我想要涨工资，神仙说咱还是说说世界和平的事儿吧。看来大家最实际的这个小目标就是涨工资啊。但涨工资这个事儿，还是老板说了算吧。 先做好手头的事儿吧，涨工资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哈。 风中的旅行他又说了，刚想起来啊，今儿还有别的事儿。 嗯，单词打卡复习还没看呢。 哎呦。哎，这个单词打卡一般是用这个手机 APP 上面就能够打卡，现在 又是用手机，你看看，你锻炼也离不开手机，学习也是离不开手机，看新闻也是离不开手机，跟我们联系哈也是离不开手机，哎呀怎么办。 所以有的朋友的小目标是在最近三个月之内少看手机，那这不是矛盾的事儿吗？ 最近三个月呀、啊、我想我最近一天少看手机都做不到呢。 是，就怕错过好几个亿的合同啊。 你要真说错过合同也就罢了，就是怕这些找不到我的人着急。 哎呀，有这苦恼的人，是追求的人太多了， 就好像我多重要似的。 我是曼联说了，他的目标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切实的想法。 所以说工作做好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算是就工作做好了？ 对啊， 每个人心里的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哈。 而且你需要有一个小的目标啊，曼联，我觉得、你觉得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但是如果你不符合某些人，比如说你的领导的目标的话，标准的话，那有可能你白做，真的，就是你这活干的特累，觉得自我特别满足，感动了自我，但是没有感动你的公司和领导，这个是不是也属于有点事倍事半？说反了我。 我觉得 事倍功半。 要是说要感动，感动可能不至于吧，起码是完成给你的这个量哈，定量要完成才可以，这是最基本的。 是， 你要想感动别人，在工作上感动别人，那真是得付出太多了 啊。晨晨说了他一个小目标，就是每天早上5:35，是起床吗？您是定了这个目标吗？ 早睡早起吗？是刚才他说的，早睡做不到的话，早起可以，早上5:35，那得起来给闺女做饭呢 啊， 必须得起来。 那起来的够早的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的话题聊一聊，通过国足给自己设立了出线的目标，大家谈谈近期的小目标是什么。 哎， 无论， 我突然想起来 啊， 你刚才问了我，为什么我不能问你一下你近期的目标是什么。 我近期的目标是多学点歌，新歌。啊，尤其是这个 不够美吧， 尤其今年刚出的歌我争取多学一点啊。啊，其实这个小目标想要实现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因为现在的歌曲说实话有的真的是啊，越来越难唱了，也越来越难听了。 这朋友你太可爱了，听着节目堵了会儿车，我怎么盼着多堵会儿车呢？ 哦， 这是对康乐最大的一个鼓励。康乐来一首 啊，不管您这个堵车，但是您不要堵心。同时我们设立小目标的各位朋友们，小丽设立了一个目标，康乐也设立了目标，大家都设立一个小目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无论您干什么，设立小目标一定要坚持到底呀、 啊、要去实现哈。 是啊， 说一句话然后转身走了。 就像这首阿杜的歌唱的，坚持到底呀、啊、您得。 往事放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 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 是你让我跟踪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 无论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哎呀，真是得坚持到底啊！我记得当年阿杜最火的时候， 嗯， 周围的人都在模仿他唱歌，我也在模仿啊，结果模仿了一个月都没模仿像啊，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结果自己的嗓子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你别说 沙哑了。 这个坚持到底，2002年发行的， 是 都快20年了。 嗯， 我看到了岁月。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 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看透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 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我的眼里，我的心颤抖不说一句，感觉累了时候让我抱紧、啊、 感觉累了的时候再坚持坚持啊！我们设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像这首歌所唱到的，要坚持到底啊、 嗯、前两天看到有一段话哈，哪本书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他说成功者跟没有成功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成功的那个人又挺了一会儿，又坚持了那么一会儿，就比没有成功的人只是坚持那一下他就成了。 所以各位有小目标的朋友们，包括国足，既然已经提出了大目标出现了，我希望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像这首歌所唱到的，时刻的鼓励自己，我们要坚持到底呀。各位可以在微博微信， 咱家的孩子是吧？ 哎呀， 微博微信给他们鼓励哈， 是、 嗯、 给国足鼓励吧。这李铁指导都已经说了、国足是大家的儿子了。 就是老是考试不怎么理想哈。 好，咱们给大家进一段资讯吧。 21号到24号，中国呢是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水的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钟还是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从今天早晨8点钟到明天的8点钟，这一整天的时间，四川盆地东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大部以及湖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山东西南部、黑龙江北部和中部等一些地方都是有大到中雨，其中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西北部、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尤其河南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河南最强降雨时段是从今天中午哈、啊，预计是从是从今天中午开始的。 另外，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植物工厂创新团队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前前团队合作，在植物工厂环境下成功实现水稻种植60天左右收获的重要突破，将传统大田环境下120天以上的水稻生长周期是缩短了一半。 工信部日前公布前7个月咱们国家的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到7月份电信业务的收入稳步增长，累计完成8721亿元，同比增长8.7%。从电信用户发展情况来看呢，移动电话用户的总规模保持着稳定，5G 用户数快速扩大， 截止到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了16.19亿户，比上年末净增了2521万户。其中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达到了3.92亿户，比上个年末净增了1.93亿户。哎，康乐，你用上 5G 了没？ 我还是 4G 呢。 握手，我也是。 啊，看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呀。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互鼓励一下，下一个小目标咱们要不向 5G 迈进吧？ 要不咱俩大跨步一下，直接迈到 6G 得了。 迈过了。 是。当然为您关注到的是，教育部近日的数据显示，2021届我国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高达909万人，同比增长是35万人，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从应届毕业生的期待就业行业来看， IT、通信、电子、互联网成为了毕业生最期待从事的行业，占比超过25%。相比于传统行业而言，近年来 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的需求。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等部门21号发布的《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1》称，我国天然气多元供应体系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基本成型。报告说，我们国家的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四大进口战略通道全面建成，国内管网骨架基本形成，干线管道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十三五时期累计建成长输管道4.6万千米，全国天然气管道的总里程达到了约11万千米。 而当地时间8月21号，旅美大熊猫小奇迹迎来了1周岁的生日。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动物园为小奇迹举办了周岁的生日庆祝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通过视频向小奇迹也是送出了生日祝福，并赠送了生日礼物。 东京奥组委21号公布了残奥会开闭幕式的理念。开幕式的理念中文的意思是我们拥有翅膀，闭幕式是和谐之声。 8月22号上午，中国足协国家队在上海举行有关国足备战、竞争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的媒体沟通会。会上，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国管部部长陈永亮确认，中国足协已与现任中国男足的主帅李铁就进一步执教中国队至2026年签订了工作合同，从而确保中国男足国家队长期稳定发展。 对于国足冲击世界杯，他也说，12强赛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球队备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主场问题、疫情防控、队员长时间在外封闭集体生活等。基于各种因素吧，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全力拼搏，力争出线。 另外，中国足协也是举行了媒体沟通会，全面介绍国足备战12强赛的相关情况。对于即将面临长期隔离，李铁表示，当困难无法改变的时候，希望自己的队员能够学会享受人生。而面对媒体和球迷，李铁呼吁大家能够更多给国足将士以鼓励和支持。他说，中国足球就像是你的儿子，有时候成绩考不好，但他还是你的儿子，不能说考不好这儿子就不要了呀。 今天凌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巴萨1-1战平了毕尔巴鄂竞技，由德佩扳平了比分。西班牙人0-0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中国球员吴磊替补登场，最后时刻打入一球，但是被判手球在先。意甲的揭幕战，国米4-0大胜了热那亚。这场比赛呢，时刻里尼亚尔、恰尔汉奥卢以及哲科比达尔都建功，轻松拿下了开门红。 来自西班牙世界体育报的消息称，巴萨申请的高盛集团的贷款正式到账了，这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巴萨目前的经济紧张状况。巴萨获得的这一笔贷款总额是9.95亿欧元，还款期限是10年，年利率只有1.98%。巴萨主席拉波尔塔表示，这笔贷款对巴萨非常优惠，因为此前类似的贷款年利率要高达6%，而且协议还规定，如果巴萨未来再遇到经济问题，还可以申请7000万欧元。 今天凌晨，张帅和斯托瑟获得了2021 WTA 1000辛辛那提这一站比赛女双的桂冠，也是张帅夺得的首个1000级别赛事的女双的桂冠。 另外为您带来一些生活方面的提示。 每天早睡一个小时，据说可以缓解秋乏。出伏之后，天气变干燥，容易导致秋乏、秋燥，昼夜的温差变大，感冒患者也是随之增多，尤其是抵抗力较低的老年人更要格外的注意。医生提醒各位，第一，要避免吃寒凉瓜果以防腹泻；第二，要及时增减衣物；第三，运动以平缓为主；第四，可以早一个小时睡觉来缓解秋乏。好，这边再看看关于蜂蜜的事儿啊，小丽，你最爱喝蜂蜜了， 还真是。我现在每天早上会来一勺蜂蜜兑纯净水。 哎呦，您是跟杨丽萍老师学的吧？ 蜂蜜呢，其实是没有什么保质期的，而且蜂蜜是具有极强的抗菌能力，水分含量极少，细菌和酵母菌无法存活，所以储存久了呢，蜂蜜只会糖化，不会变质。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哈，我现在特别喜欢喝蜂蜜的原因 啊。 这个呢，也是我的教练给我的一个建议哈，说平时如果想快速的补充能量的话，那么在运动之后喝一勺蜂蜜啊，兑水这种方式哈，就非常快的可以恢复体力。 嗯，小丽，你非常喜欢蜂蜜是吧？ 嗯。 快问快答，那你喜欢蜜蜂吗？ 哎， 看来不喜欢。 突然被蛰到。 好，来关注一下蜜蜂非常喜欢的菠萝，同时也是康乐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啊。菠萝倒着放一晚上更甜呢，各位哈、啊、这个必须您得知道啊。菠萝的果实是从下往上发育的，所以头部是底座，而且尾部是绿色叶子的那里啊，先成熟的头部的甜度较高，而且站着长的菠萝呢，糖分通常都是堆积在头部，所以建议大家把好吃的菠萝买回家之后倒放一段时间，吃起来甜度会更加的均匀啊！这个冷知识很少有人知道吧？ 还真是。再来说一个梗哈， 是新词儿 啊，这梗绷不住了，指的是什么呢？是指这个碰到过分荒唐滑稽的内容，难以维持正常的情绪的神态。绷指的是面部刻意维持的正常的神态。 这个词叫绷不住了、但是在网上更多用什么？直接蹦不，地名那个蹦不、 啊、 蹦不住了。 哦，是这样的，谐音是吧？ 是，所以这是新鲜的词汇，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丽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节目，从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陪伴着各位，不止聊体育，也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三时段更加精彩哦。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夜间仍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开车出行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不涉水驾车。预计明天白天雷雨持续，局地还将有风暴天气，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局地有风暴，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天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天气凉爽舒适，适合户外晨练。明天有云层遮挡，紫外线照射强度为2级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我是小丽啊。今天呢，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我们晚上的5点到7点的时间了哈。 是的， 如果您不是特别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提醒您，从奥运会到现在，我们晚上的金戈铁马是扩版了哈，从原来的6点到7点变成了5点到7点两个小时，而且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你发现我们两个现在越来越不正经了，是不是？以前说的都是体育。现在呢，我们除了说体育还说点别的。 别介姐姐， 嗯， 说我不正经行，您倒是一个相当正经的人了。哎，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通过国足这个，今天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出线的目标。 嗯， 啊，这个是说出来了，正儿八经说出来了，咱们也说说自己的吧，近期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呢？ 近期小目标，体脂达到10%，强森盯着你。 哎呦， 哎呀，别盯着我了！天哪，你这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体脂是20%多？ 20%。 我30%多的话，你要降到10%，那是太困难了。 10%的意思，小丽是不是说就能够看出来腹肌的线条了？ 哎呀，那肯定啊，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肌肉。 啊， 嗯， 乔丹我记得当年7%到8%， 嗯， 最厉害的， 最瘦的时候哈， 是， 嗯， 啊，所以您10%的这个体脂，身体脂肪率，中超球员有几个能达到的吗？ 生活大百科这朋友说了，菠萝那个叶子啊，可以种在花盆里，就直接把它当绿植了，条件合适的话呢，甚至还能长出新的菠萝。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呢你知道吗，养这个地瓜叶 啊， 养出了瘾。他发现把这个、 啊、怎么然后地瓜叶成精了， 把这个地瓜叶插在水里、 啊、 慢慢的哎，它就会长出新的叶、 啊、 慢慢的就像这个朋友一样，可以把它当绿植来养 啊。我还以为是地瓜叶成精了呢，长出来了一个地瓜娃娃，然后会叫他妈妈。就像李铁指导说的，中国足球是大伙的儿子，是吧？那多一孩子，突然这感觉多好、啊、 成精的意思不是女妖精的意思吗？你这成精怎么是娃娃呢？ 不是有一个那个电影吗？就是那个、红薯还什么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 那啥，田螺姑娘是吗？ 那是田螺姑娘，是多早之前的了。是这边说到菠萝的事儿， 嗯， 啊，这个强森他说了，他现在75公斤，体脂大约11。 哎呦，那您可真是够健壮的。 那这个11和10有啥区别吗？我想问问。 哎、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平台期，你想降一点点，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有平台期的。 啊，那您这个小目标想实现的话是？得少吃很多的这个脂肪的东西吧，是不是天天 可能还要吃一点营养品， 蛋白粉什么的， 哎，它才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目标。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他们比如一个小目标是刷脂，就天天就水煮鸡胸，然后西兰花，水煮西兰花， 而且没有盐。 对呀、啊， 我们私下里说过这个话题啊，说如果你常年这样的话，性格是不是会变得比较扭曲？ 是啊， 因为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 C 罗的性格是不是有点扭曲啊？ 所以人家是塔尖上的人物哈， 有点执着，但是过于的执着对一个事情，当然这个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了，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我们普通人做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一些哈。 是，强森，等着您什么时候这个小目标达成了，给我们秀一张您的图片，啊，甭管是二头肌啊，还是这个什么，腹肌啊。来个带线， 来个背影也行。 对，来个带线条的，然后我们把您的这个图片当成那天的话题啊，我们可以单聊一期。 啊，跟 C 罗一个路数，千万，我估计您朋友已经不愿意找你吃饭了。通常像这么练的人，没有办法在社交活动当中吃吃喝喝呀，或者跟朋友聊聊天啊，这种普通人的路数已经没有了，断绝了。 是，所以说，身材好的人，像小丽身材这么好的人，我总感觉啊，你亏了。 咋说？ 就是你失去了很多晚上大吃二喝的这种满足口福的这种感觉，是吧？ 你这是给我的相对好一点的这个小目标哈，就是和大家更好的接触，别去健身是吧？ 对啊，下一步你小目标不别减肥了，增肥吧。啊，增肥大家这我们的话题朋友遍天下呀， 比较容易哈。 啊，曼联也说了他的小目标是想要学会一道菜，菠萝咕老肉。 咕老肉 啊，咕老肉是，好吃，有点像那个糖醋里脊那个味儿是吧？ 具体怎么 锅包肉那味儿 不是很了解哈，希望您早日成功。估计锅不太好洗，我每次做菜之前都在想，这个洗锅的难度到底是几级 啊？哎，那用烤箱呢？不用锅？ 菠萝咕老肉用烤箱吗？ 是不是也可以呀？ 这个不清楚哎。 我记得我 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是小丽，你提的非常对。当初两年前吧，我想学做菜，一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第一是我手笨，第二就是洗这个餐具。我就想怎么着能够特别快呢？哎，想起来了，用烤箱来做呀。然后那个锡纸上面的东西是吧？然后卷吧卷吧一扔。也不用洗， 太不环保了。然后呢？ 然后呢？后来也放弃了。 就知道你是这个下场。 是，啊，我就有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大家不要跟康乐学啊， 也不要跟我学，我们俩都懒。 你目标太大了，你。啊，这边还是，我是谁？谁是我？说能看看小丽姐姐现在的照片吗？这个一般都是。小丽姐姐特别低调的人啊，在网上很难搜到她的照片，真的，您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两个途径，要么是到这个电台门口来堵来啊，建议您也不要，因为现在粉丝太多，得排队排号。另一个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正在开通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小丽和康乐的庐山真面目啊。 但是我告诉你，老话儿常说，眼见未必是真。 啊， 看也是白看。 是啊，但是眼见未必是真，耳听有可能是实。啊，天天大家听我们在这聊，其实很多聊的都是知心话呀。你像今天这个话题，聊聊小目标，真的，一般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目标暴露出来。但是你看， 因为有时候你说完之后啊，你要不完成的话，就觉得跌面嘛。 是啊， 就一定。藏在心里说出来的话，首先他可能有的人这个性格哈，他喜欢说出来，但有的人呢就默默地埋在心里，我去达到就好了。 哎，我觉得你说这个小丽我非常同意，因为如果你的目标还没有达成，或者还没有达到很高的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说出来了，一旦你没有成功的话， 哎， 首先你怕别人会笑话你，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人太不成熟了，会有这种感觉。 对，这都是自己饶了自己的事儿。强森说了，每天早上我这个训练哈，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就是7点钟打开雄鸡唱响听我们的节目，下班进行第二次训练 那个时候呢就6点钟听我们的金戈铁马。哎，现在时间提前了，你看看我是不是特别有情怀呀。啊，您应该也是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哈。我们体育广播从2002年开始，04年实现的全面直播。如果您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听了10好几年了哈。 是啊。 哎呀，你想想，2002年到2022年，我们体育广播也将近有20年了哟。 哎呀，都是故事啊！一说起来，树网之辉他说了，他近期的小目标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生个孩子。 咦？ 第几个孩子？ 对，国家号召应该是3孩哈，您是达到了第几个目标呀？我怎么这么八卦呀？ 第3个目标吗？还是您准备 一下完成， 一步到位啊？3胞胎。 北京枪哥说了，菠萝骨老肉就是你改一下，把这个番茄酱啊作为调料，然后呢把番茄酱做菠萝块，这样的话呢又比较简单，又酸甜可口。比较家常的一种做法哈 啊，6645说了，康乐，你说这个洗餐具难，他说，那你这要嫌难的话，你只能叫外卖了。 您又提醒了，说这个可以试试夏季小炒，薄荷叶来上30几片，用薄荷叶炒牛柳，临出锅的时候放进去，绝对是特别棒的一个夏季小炒。 啊，薄荷还能炒菜呢？ 可以啊， 我还以为只能当口香糖呢。这边北京枪哥和退役少校给大家都是说了薄荷的事儿。 嗯， 哎，这还有枪哥自己种的薄荷吗？这是？ 是，这是水培的。 啊，水培的。 哎，这叶儿够大的，还能吃吗？ 啊、哦。行，什么时候您给我们来一叶？我们，哎，这薄荷是不是就是可以泡水啊？ 可以啊，如果嗓子不舒服的话，可以泡水来喝。啊，或者是您可以再配上其他的一些您喜欢的、药材也好，或者是这个平时的食材也好哈、啊，可以做调整自己身体状态的代茶饮。 嗯，无时无刻不在的，他说了，这国家号召啊，并非是一种强制，确实是这个还是看您啊自己愿意生几个啊。当然，您如果一下生4个，超额完成任务，还多贡献了一个呢。 鹏说了，近期的小目标啊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哈，入冬千那个时候呢，我你是不是写错了，说每天能跑3公里 啊， 然后我就立了一个 flag 哈，一个月之后从开始只能跑800米，现在我都能跑到1.5公里了，那您现在距离您的3公里也近了，您跑了一半了哈。 啊，都说望梅止渴，当年三国演义里边曹操让他的部队能赶紧的到下一个目标，他就设立了一个小目标，说前面有一片梅林，大家快去吧！啊，结果各种忽悠，就是让大家哎，但是起到效果了。我突然想到了， 嗯， 跑步的人啊，他是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暗示呢？小丽，因为我不跑步啊，我只是跳绳和骑车，我觉得跑步还是有时候没啥太大意思。 说到跑步是这样哈、啊，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跑步的理解不太一样。例如说今天早上我还是安排了一点时间跟伙伴们一起去了朝阳公园跑步。我发现跑步呢就是人生 啊， 怎么讲哈、啊？就在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可以超越很多人；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就发现哦，原来跑步就跟人生一样。你有的时候状态好，我的目标非常大，我可以即刻就完成。但有的时候不好，你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但是你还是要坚持。你的此刻跑步的心情就是，别着急，下一分钟我会跑得更轻松。别着急，前面那个人挺慢的，我可以超过他。我超过他之后，我离终点就近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暗示，一步一步的引导，才能完成你啊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跑步的路程。其实人生也是这样的哈。 这是一个实现目标的一个过程，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吧？ 嗯，是啊。 就像快乐老家说的，人最大的困难是认识自己，最容易的也是认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自己，只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了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一开始就是走错了方向啊。 哎，所以这目标可不能定错了，是吧，小丽？ 嗯，就像我们体育广播一年一个目标哈，从2002年正式开始，当时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您还记得吗？奔向2008。那个时候我们每年一个小目标，每年一个台阶，一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后，就迎来了中国体育的大发展时期，是吧？ 是啊， 经过了12年，经过了16年，然后来到了疫情的2021年，这一届一届的奥运会哈，走过来，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也是我们体育广播和大家在体育生活当中一步一步往前走。 没错， 而且我们在这20年当中也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和飞跃，我真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哈。刚才也有朋友说什么都20年了，可不是吗？您算算，说别吓唬我，我也是第一年就开始听了，我都老20岁了。就是啊，您每天听我们的节目，不觉得您一天一天的，好像岁月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哈。 越听越年轻， 还是保持着自己一个年轻的状态。 对，说王指挥说了，体育广播每年都在进步啊。是啊，我们每年都在 新的变化， 维持我们原有水平的基础之上，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也算是一种创新吧。在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不只关注体育，也关注生活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今天陪着各位的是小丽和康乐，在晚高峰的2个小时，我们共同来聊一个话题，通过国足设立目标出线，也说说自己近期的小目标吧。啊，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想在聊到小目标的时候，给年轻的听众们一点建议，就是年少我们要抓紧这样的一个机遇啊，趁着年轻多多的去学习，多多树立各种各样的目标，然后一个个让他去实现。然后等到10年20年之后，你在蓦然回首的时候，不会为当初的选择而感到后悔呀。 还有哈，也像跟年轻的朋友交流，我妈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康乐， 是什么？ 常常就在我耳边萦绕，她告诉我说抓紧时间啊。我小的时候不觉得，现在我真的觉得抓紧时间这句话对我这一生都是很好的鞭策和督促。你觉得时间一天一天好像好漫长，我近期这个工作怎么这么烦， 哎呀， 但是你过了一个月之后再回头看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所以说请大家啊，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在您有为的这个目标之下，一定要抓紧时间。 是，所以接下来送给各位年少有为，感受一下年轻人追求目标的那种感觉吧。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怎么去珍惜那些美梦，都给你我今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儿为？ 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凑不到， 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儿为 啊。所以在年少有为的时候啊，很多年轻的朋友，你确立一个目标之后尽量让它去实现，然后到你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再回首那段时候的时候，你不会去后悔呀。小丽，不想对年轻人说点啥吗？ 我就是年轻人，你对我说吧。 啊，我今年才15岁。咱还给年轻人建议呢啊，咱俩都是年轻人，是做这节目真的是越做越年轻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各位的目标会是什么呢？可以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继续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1年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爆出惊人的成绩。女子100米，东京奥运会三冠王牙买加选手汤普森10秒54拿下了女子1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是仅次于10秒49的世界纪录，排在历史第二位的。东京奥运会之前，女子100米历史前三的成绩都是已故美国选手格里菲斯乔伊娜创造的，分别是10秒49、10秒61和10秒62，创造的时间都是在1988年。汤普森在东京奥运会上10秒61夺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突破乔伊娜三个成绩高强的选手。那在今天的百米决赛当中，比赛时风速是顺风每秒0.9米，他也是跑出了10秒54。那这下在他面前的就剩下世界纪录10秒49了。那10秒54也意味着哈，目前女子百米历史前五的成绩当中，汤普森已经有2席，那剩下的三个依然还是乔伊娜保持的。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在拉斯维加斯结束的一场 WBA 次中量级，也就是67公斤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当中，42岁的传奇拳王、有亚洲驱逐舰之称的帕奎奥，在自己的复出之战当中，并没有发挥出巅峰实力，经过12回合的苦战，最终点数输给了现任 WBA， 也就是超级次中量级的世界拳王古巴选手尤丹尼斯·乌加斯，未能够抢回金腰带。这是帕奎奥结束2年休息期之后的复出之战。这位传奇拳王曾经拥有过8个级别的拳王金腰带，也是完成这一壮举的世界男子拳坛的第一人。2018年，他夺得了 WBA， 也就是常规的次中量级的世界冠军，并在转年获得了 WBA， 也就是超级次中量级的世界拳王的金腰带。不过，由于他此后长期没有参赛，所以这条金腰带在被剥夺之后，落到了古巴拳手乌加斯的手中。身为菲律宾参议员的帕奎奥还透露到，自己将在9月份宣布个人的总统竞选的愿望，选举将会在明年的5月来举行。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1年的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半决赛当中，加里威尔逊0-2落后的情况下，接连打出单杆67、68、100，最终4-3逆转了在四分之一决赛和之前的比赛当中分别淘汰过周跃龙和特鲁姆普的黑马选手斯莱塞，继2015年中国公开赛之后，职业生涯第二次打进了排名赛的决赛。加里威尔逊将会在决赛中向手握23个排名赛冠军的威廉姆斯发起挑战。7-5三节之一的前世锦赛冠军威廉姆斯4-1轻松战胜吉米罗伯逊，也是向自己的职业生涯排名赛第24个冠军发起冲击。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展开了2021-22赛季的角逐，国际米兰主场4-0大胜热那亚，迎来了开门红。新援哲科、恰尔汗奥卢首秀均收获进球，这是哲科出战的第200场意甲的比赛。另外，卫冕冠军国际米兰的首发阵容相较几个月之前大有不同，卢卡库等人离队，老塔罗停赛，桑切斯受伤等等。新任主教练西蒙尼·因扎吉派出了新加盟的哲科和恰尔汗奥卢。另外的几场较量当中，萨索洛客场3-2战胜时任应战的维罗纳，拉齐奥客场3-1力克恩波利，亚特兰大客场2-1战胜了都灵。 30岁的意大利右后卫弗洛伦奇租借加盟 AC 米兰，合同是到2022年明年的6月30号，会身穿25号球衣。展望新赛季的意甲，他说：“这可能是近年来最精彩的意甲了。意甲进入了新的七姐妹时代，这七支球队——尤文、国米、AC 米兰、罗马、亚特兰大、那不勒斯、拉齐奥，拥有7位非常出色的主教练。新赛季的意甲竞争将会非常的激烈，一些细节会决定成败。”我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取得更好的排名。那 AC 米兰在上个赛季是排在意甲的第2。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首轮不敌热刺的英超卫冕冠军曼城队，除了中场核心德布劳内缺阵之外，大部分的主力均回归到阵容当中，最终主场5-0横扫升班马诺维奇城队。没有进球的巴西射手热苏斯被主教练瓜迪奥拉特别表扬。24岁的热苏斯一直以来并未在曼城坐稳主力的位置，而且近来有传闻称，曼联为了凑钱引进热刺的射手哈里凯恩，考虑将热苏斯给交易掉。不过，瓜迪奥拉本场赛后是盛赞热苏斯对于球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巴西前锋能够胜任锋线的多个位置，而且从不抱怨，就算只给他10分钟替补出场的时间，他也会尽最大努力踢好这10分钟。 嗯， 这话是夸人还是骂人？ 夸人啊，当然是。这跟今天咱们的主题也很像。刚才有朋友说，做好眼前的工作。 啊， 什么是做好眼前的工作？就是给你10分钟，你觉得心里不满吗？不，你首先要把这10分钟做好。 那做这么好了，怎么还给10分钟啊？瓜迪奥拉心机怎么这么深呢？ 利物浦2-0送走了伯恩利队，实现了新赛季的开局2连胜。若塔在上半场头球破门，若塔马内在下半场是凌空抽射。红军的主帅克洛普对球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对主裁判比较有意见。因为新赛季开始之前，各支俱乐部已经被告知，裁判不会对比赛当中的一些细枝末节进行判罚，这样是为了保证比赛更加的顺畅。但是呢，对于本场比赛，克洛普认为主裁判对一些有危险的犯规没有做出判罚。他说，我支持鼓励进攻的决定，但我们还是要坚定的以保护球员为根本的原则。 嗯，是。也有人说克洛普有点双标啊。另外，阿斯顿维拉击败纽卡斯尔联队，布莱顿战胜沃特福德，两场比分都是2-0。利兹联2-2战平埃弗顿，首轮爆冷击败阿森纳的升班马布伦特福德，0-0逼平了水晶宫队。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第2轮比赛，巴塞罗那在客场1-1战平了毕尔巴鄂竞技。本场比赛是由德佩打入了巴萨扳平的一球。目前先赛一场的巴萨暂时1胜1平，积4分，排在西甲的积分榜的首位。而代表巴萨首发打满全场的格列兹曼发挥糟糕，糟到什么程度呢？0进球、0助攻、0射正、0关键传球、0创造机会、0成功过人。此外还有7次丢失球权。那比较有趣的是呢，毕尔巴鄂应该是格列兹曼职业生涯进球最多的一个对手，跟他们面对的时候呢，他一共打进12个球，并且有6次助攻。所以说格列兹曼加盟到巴萨之后，看看数据其实还不错哈，各项赛事101次出场，打进35球，还有助攻17次，怎么在这场比赛是各种零呢？ 啊，西班牙人队本轮呢也是主场0-0与比利亚雷尔互交白卷，中国球员吴磊在第67分钟替补出场，但是未能够改写比分，这是吴磊代表西班牙人队出战的第101场比赛。吴磊也是在微博上发表了相应的感想啊，说不知不觉100场了，再多的数字就交给时间去完成吧。感谢各位陪着我一块去经历这千锤百炼的每一场比赛。其他的2场较量当中，格拉纳达主场1-1战平了巴伦西亚，马洛卡客场1-0战胜了阿拉维斯。 大巴黎的教练波切蒂诺说，梅西可能在下周客场打兰斯的法甲第3轮比赛当中登场。哎，昨天咱俩还说呢，第2轮没有进入到名单当中， 他和内马尔就出去吃饭了。那下一轮比赛不知道是不是像主帅波切蒂诺说的这样能够上场哈、反正每一次他去客场打比赛的时候，客场的球票一定会卖得特别好，如果说不上的话还可以把这个悬念保留到第四轮。总之每一次去客场的话，客场的球票一定是收入颇丰的。 好，继续为您介绍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俄罗斯民族关系委员会成员波格丹表示，在独立30年之后，乌克兰已经从一个工业发展水平可与法国和中国媲美的国家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乌克兰将在8月24号庆祝该国独立30周年。 当地时间21号，美国田纳西州汉弗莱斯县警方表示，这个州的中部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已经造成了至少10人死亡，数十人失踪，遇难当中还包括2位儿童。据报道说呢，美国密西西比州毒物管理中心近期接到报告说，服用伊维菌素之后疑似中毒的电话激增，原因是不少美国人感染新冠之后在家服用给牲畜驱虫的伊维菌素，继而呢就出现中毒的症状。那症状包括皮疹、恶心、呕吐、腹痛、神经紊乱乃至重度肝炎。所以呢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在推特上也不得不写，你不是马也不是牛，说真的你应该停止服用伊维菌素。而且呢还添上了此前一篇关于伊维菌素不能治疗新冠的说明文章来提醒大家。 东京奥运会男子400米栏的金牌得主、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近日表示，带有碳板科技的跑鞋正在损害运动员的信誉。这是为什么呢？这跑鞋他认为是不是作弊呀？ 有点这个意思哈。在男子400米栏的赛场当中呢，这位25岁的挪威选手是当之无愧的400米栏王。大家都知道400米栏是非常难跑的一个项目哈。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呢，他创造了15场比赛，之前他就创造了15场比赛连胜的辉煌成绩。一个月之前46秒70，他打破了尘封29年的世界纪录。那么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呢，状态依然火热哈。决赛当中突破极限，跑出了45秒94，再次刷新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他身后是美国选手本杰明获得银牌。那获得金牌之后呢，瓦尔霍姆就批评获得银牌的这位美国选手本杰明，说他跑步的时候、比赛的时候穿的是厚底跑鞋。 哎呦 啊！他说，尽管运动员穿碳板的钉鞋是为了提高成绩，但这个行为就像蹦床一样啊， 嗨， 会严重损耗运动员的信誉度。决赛的时候，他穿的是一双普通的钉鞋，而银牌的这位选手穿的是一款带有碳板的钉鞋。 是。 现在随着跑鞋科技的迭代发展，许多运动员都是穿这种超轻的跑鞋哈，里面有独特的发泡和碳板。支持者表示说，这是革命性的进步，是有助于运动员提高表现的。而反对的人却认为，你穿这种跑鞋就等于作弊嘛。前女子马拉松世界冠军保持者泰格拉·洛鲁佩也说，这相当于你在服用机械性的兴奋剂。所以瓦尔霍姆也表示说，我是希望有人能够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希望国际田联能够站出来保护运动员的声誉，这也是为了保护观众。你说观众在家看我们比赛，他们是不是会有被愚弄的感觉呀？我希望的是运动员不是靠跑鞋赢得荣誉，我希望的是更多优秀的人他用自己的这个能力来打破世界纪录的。我认为这才是田径意义的运动的意义所在。尽管我还是完全支持科技推动运动向前发展，这个我是可以赞成的，但是说像现在用科技跑鞋来创造成绩，他不赞成。 确实这篇文章点明了之前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为什么近些年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项目都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成绩的提升啊？难道真的是人类的身体素质有那么大的提升吗？有可能还不完全是，其中一部分就是由于科技这些装备的提升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加持的作用。 游泳衣都可以从鲨鱼皮退回到普通泳衣，是不是？这个跑鞋我估计世界田联以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规定呢？ 没错。另外出于防疫的考虑，意大利政府启动绿色通行证计划，现年22岁的大学生安德烈亚·克隆内塔是住在南部城市雷焦卡拉布里亚，已经完成2剂新冠疫苗的接种。他请这纹身师把自己的新冠通行证2维码是纹在了胳膊上，通过这个扫描纹身呢，他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快餐店的视频等等的这个 在社交平台上边， 嗯， 对，进入到这个等等的是吧，引发不少的是关注。二维码被纹在了左上臂的内侧是呈黑色，他说此前并没有想太多，而父母得知这件事之后就告诉他今后做事不要那么的冲动，要三思而后行啊， 这是为了方便啊。 啊，他说了这是他的小目标。我们今天话题来聊一聊通过国足的目标出现这个事儿，说说各自的每一位的近期有哪些小目标啊，啊，这个小目标还得是三思而后行才可以呀，啊， 嗯， 我们稍微进一段片花广告，等一会儿在第四十段小丽康乐继续陪着各位来聊天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0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我们刚才介绍了新的女子百米的成绩哈，日下长河说了，哟，那汤普森这成绩可以参加中国的男子百米比赛了，完全可以哈，这姑娘跟咱们小伙一块跑，一点都不落下风。 嗯，你看她长那样就挺爷们儿的。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现在是晚高峰的6:39。我们的节目不只聊体育，也聊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这里是康乐和小丽在陪着各位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的唯一的话题就是国足的目标是出线，那各位近期有哪些小的目标吗？看到了好多朋友都跟我们互动交流啊。 嗯，Sugar 说了，哎呀，近期的目标就是能不能走出国门畅游世界呀，这是全世界人的近期的目标。 这可不是个小目标啊，啊，全球抗疫，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宏大的主题了。 你这个目标是抗疫成功的结果呀，大家都能走出国门畅游世界，对不对？ 是。我叫舒墨，他说他近期的目标是中彩票。 两块，气死了！ 中多大的呀？ 两块啊！我说， 太少了吧？至少得500万啊！ 经常连线的这个中国体育报彩票专家天英，你们俩可以握握手，互相交流交流哈。这五大联赛也开始了哈。 是，这边荣成斋他说了，刚才唱的还可以是吧？ 哦，有人提意见，阳光下的小狮子说了， 小丽姐姐没唱，应该来几句。我跟你说，我不会唱。不信是吗？ 没事， 真不会。 下回我得对小丽更加苛刻了。 哎， 必须把这歌曲头一天晚上发给她， 让我在家唱。 反正你晚上睡不着觉，现在你就学呗。 那我一定会电话打过来，下午准备好了之后，晚上一点半左右告诉你。哎，我准备唱一下，你看听行不行？ 下午一点半。 晚上一点半。 凌晨一点半。 凌晨一点半。 好，我正好没睡呢。 俩夜猫子。 这边冬之梦他说了，哎呦，您这小目标， 嗯， 一定要严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啊！我就不读您这小目标了，冬之梦。君子，这个什么，有才取之有道，是吧？有这句话啊，我觉得刚才这个我叫熟墨说的这个中彩票，其实都也还挺好的。还有 Y 说了，目标不大，就是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嗯， 啊，这是他的小目标。 对，这个是所有人内心哈向往的，大伙儿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哎，这边我们说了小目标有点小，康乐特别给大家找了一个大目标啊。这是据说全球女性都很喜欢的30个大的目标。 这有我投票的吗？还真有。 来给大家读一读啊，大目标小丽 啊，去支教一次括弧非洲。现在疫情当下恐怕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了。这个我也喜欢，全球旅行括弧100个国家。这个有点，哎呀，这一辈子够不够呢？ 100个国家 有点多。现在我可不可以奔20个国家啊？这个先近期的小目标吧，20个可以了啊。学习游泳，游泳我会一种泳姿，这个可以了吗？能自救了。潜水，学习潜水的话是这样，我觉得是跟身体条件有关的哈。潜水不是每个人都能潜的啊。还有就是坐一次飞机，哎呀，这个我已经早就实现了，好开心，好开心。 你可以改变一下，坐一次战斗机。 我又被这只蜜蜂蛰到了。还有第六点是学习做蛋糕面包。我倒是还真没有特别想过这个。 哎，我也读几个。 好呀好呀。 我这边学空中倒立。哎呦， 空中倒立 是啊。 怎么叫空中倒立呢？ 比如说走钢丝，在钢丝上倒立。天哪， 在地面上可以 啊？在地面上倒立我都不会呢。还有全程马拉松一次，哎呦喂， 这个可以做到， 但这得练呢。 你大概有几个月的集训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是可以做到的 啊。还有当一回医生，哎呦， 那看给谁看病了 啊。可以学学兽医，给自己家的小宠物看看，是吧？ 例如说前段时间我们的解说员王毅说，哎呀，我觉得不太舒服，我就从办公室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包感冒冲剂给他说，你着凉了，来喝一包吧。 是。还有演讲一次，这个其实我都演讲过好几次了，好多次了。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哈，大家都可以做到。 还有穿上古装梦回大唐，做一回白面书生或者是杨贵妃。 这个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做呀，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穿着各个朝代衣服的姑娘小伙儿，他们就会去比如说北海啊，颐和园啊，有这个古建筑的地方去照相啊。 是， 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您想要说当杨贵妃，这您还得体型上边得多吃点才能满足。那会儿是以肥为美啊，肥美 啊。我这儿还有说这个做一次管理者的 啊。 多大的管理者？小队长算吗？一道岗 也算了。或者把自己一个人管明白，我觉得就不错了。哎，我这边还有说写一本武侠小说，写一本都市小说，写一本可以画成漫画的小说，甚至写一本流芳百世的书。哎呦， 《红楼梦》，各种猜想是吧？ 那曹雪芹先生当年是增删五次，写作10年啊， 可以做到 啊，加一块15年的时间呢， 可以做到。 啊，这还有跳伞一次和蹦极一次，蹦极希望是世界最高啊，那从哪儿蹦？只能从飞机上了。 嗯，蹦极啊，不只是在飞机上，有那个景区往腿上拴一个绳， 那算世界最高吗？ 啊，那不算， 就是 啊，世界最高。 哎，我看到这个了，学会冥想。 啊， 这个可以， 考想象力的事儿，这是 不是想象力？冥想不是想象力， 跟瑜伽有关是吧？ 也不是跟瑜伽有关，冥想是一种方式 啊， 嗯，是一条道路。 哎， 说得好悬。 还有这个目标，我觉得容易一点， 嗯， 一年内对每一件事儿与物说感恩一次。 哎，这个可以。我记得有个朋友在去年就给过我这样的一个建议，说你要常常怀有感恩之心。我说怎么做到呢？他说每一件小事都要感恩，比如说康乐帮我把这个文件整理好了，然后我就非常富有这个爱心的跟他说，康乐谢谢你，而且是要从内心 啊， 从内心发自内心的很诚恳的说， 没事，我不在乎诚不诚恳，我在乎请我吃饭就行。 就像这样的小事，你每天做个五件，比如说你可以给自己这个拿个小本子，你记一下，刚开始没有形成习惯的话，以后形成习惯就不用记了哈。 对， 今天我做了五件我亲自说谢谢的事情，形成习惯之后就会发现啊，你眼前的世界不一样了。 是，哎，这里还看到有人说，康乐，你叫小丽，直接叫小丽，小丽开心吗？ 开心。 对呀， 非常开心。 是啊， 就像我叫她康乐一样。 对呀，谁不愿意往年轻了叫啊？所以千万别叫我哥啊，叫我什么这那的啊，叫我弟弟啊，我挺高兴的，显得我年轻。 徐杰说，我有一个小梦想是想跟梁叔合个影，这个应该容易做到吧？ 嗯，是。 您就在我们电台门口多晃悠两天就能碰见他了 啊。可能也有新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梁叔是谁，是体育广播原来的资深体育节目主持人梁岩老师啊。 嗯， 啊，这边还有一个目标，说是养一只金毛。哎呦，甭管你养金毛还是吉娃娃还是这个哈士奇还是法斗啊，跟小动物相处绝对是需要很多时间和耐心的啊。如果这是您的一个小目标，我觉得您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行， 尤其是金毛那么活泼可爱，那么可人疼和比较那什么的，付出很多心力啊。 是啊，就跟养一个小孩差不多少。 哎呦，他可比小孩活泼多了。 是，好，我们今天为您聊的话题是通过国足的目标是出现，也说说各位近期的小目标都是什么吧。大家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小丽和康乐继续进行互动交流。咱们接下来还是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国足今天的情况。中国足协举行媒体沟通会，全面介绍国足备战十二强赛的相关情况。国管部的部长陈永亮介绍了十二强赛中国队的目标，全力拼搏，力争出线。而对于主场安排的问题，他说9月7号的主场只能安排在多哈了，去跟日本队打这场小组赛。原本着手是希望安排在上海打，但是因为疫情收紧了相关的政策，上海主场是被取消了。10月份的主场我们全力争取在国内打，当然也不排除10月7号的比赛还会放在国外来进行。现在我们是两手做准备，11月份的主场我们是全力争取尽量放在国内打，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问题暂时没法确定。而对于十二强赛的目标，陈永亮认为，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的情况，对手的情况，不拼肯定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拼了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啊。 18号已经开始了这一阶段的集战，这个集训和备战，咱们呢是这么安排的啊。9月2号和澳大利亚，7号和日本，两场比赛都是在卡塔尔进行，哈里发国际体育场大概率承办这两场比赛。咱们呢预计8月26号凌晨由上海启程飞到卡塔尔多哈来参加这次比赛。 好，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西甲的今天凌晨第二轮继续进行，西班牙人队坐镇主场迎战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论实力来说呢，黄色潜水艇的实力更高，但是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是0-0逼平了对手，收获了联赛的两连平。中国球迷最关注的吴磊在第66分钟替补登场，由于积极的拼抢和跑位，吴磊两次获得极好改写比分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呀、有一个球被判了手球在先，进球了，但是被吹掉了。 昨天，当意大利足坛名宿亚历山德罗·科斯塔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梅西离开巴萨的焦点话题，而且这也是全篇专访的最后一个提问。记者就问了：“你是 AC 米兰象征性的球员，同时由于这个原因呢，你也一直都留在 AC 米兰效力。那么你对梅西离开巴萨怎么看呢？”科斯塔库塔就回答说：“这是整个夏天最令人失望的一幕，而且我不太理解梅西的眼泪。”他整个生涯在巴萨一共挣了8.5亿欧元，他完全可以免费留下再踢1到2个赛季 啊！天哪！ 他的意思是可以挣，已经挣很多了，这白干两个赛季都行是吗？ 是，但是他这一番言论引起很多球迷的各种抨击啊，说是槽点太多了啊，其中卡尔加说有一句话叫“劝人大度，天打雷劈”啊。 也有朋友说，按这货说的，那像有一些品牌哈，在我们中国赚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应该免费给中国人人人都送一份儿啊、 哎？可不是吗？这个还有梦剧场薯条先生说，这位名宿的言论我一直都觉得挺难以理解的。战术组教练说了，这典型的科斯塔库塔是个老板奴啊。 嗯，也有朋友说免费没有，这不过他职业生涯最后几年都一直在降薪啊。 是，所以啊，关于梅西这件事儿，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另外，为您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三名航天员9月3号将在空间站与香港青少年进行实时的天地对话，带领香港市民参观天河的核心舱，并回答征集到的香港市民的相关问题。另外，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网站21号发布安全提醒，在此非常时期，为切实保护自身的安全，请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更加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特别注意在公开场合的着装、餐饮等，不要犯忌。此外，当前他的新政府尚未成立，社会秩序尚未恢复，违法行为频发，喀布尔机场等地仍是较为混乱，请大家远离危险地带，加强自身的防护。 近日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扫黑风暴》全集资源遭到泄露。那昨天呢，这个剧的版权方对此回应说，在最近的维权监控当中，发现互联网上有人未经许可擅自非法传播和销售电视剧《扫黑风暴》的盗版内容，已经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查盗版来源，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另外，为大家带来一则生活的小常识：选大米是越精越好吗？精米在加工过程当中会损失掉不少的微量营养素和膳食纤维，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只吃精米，在吃精米的同时，不妨添加一些糙米、小米、燕麦或全麦食品，这样呢更加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现在大家在案前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了哈，伏案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呢，我们在这提醒您，请您避免久坐久站，也别走得太多太久。另外呢，如果在睡觉的时候，应该适当的垫高床垫的这个尾部，这样在您睡觉休息的时候呢，让脚部适当抬高。比如说您在办公的时候，也可以加一个脚垫凳，每隔1个小时适当的活动一下脚踝。所有的这些建议都是为什么呢？是建议您哈做这些预防腿部或者是手部的静脉曲张。 再为您带来一个全新的小词汇，为您解一解这个梗，叫尬瘾，尴尬的尬，上瘾的瘾，什么意思？ 尴尬还能上瘾？ 哎，这个词是形容又嫌弃又想看啊，虽然尴尬但是很上瘾的这种缩写，比如某些土味的视频呢、多尬呀，但是有的人是一天不看还浑身难受啊，看完一次难受一天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了，到底看还是不看呢？好的，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聊一聊大家的小目标是什么呢？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小圆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